你把耳机给我摘了， 你对着那手机傻乐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正了，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一边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的情况， 最热门的健康话题， 针剂啊片子啊查得非常全， 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 现在呢我拿到这个国家的那个东西， 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北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凯。马上呢又要到全国一年一度的全国爱牙日了，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口腔医院王府井部口腔综合科的主任医师葛华冰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定期口腔检查的话题。如果您对我们今天的话题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通过短信的方式和我们保持互动，我们的短信交流平台是发送到10628821828。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还是通过电话来连线一下120急救中心的陈丽，请他介绍一下最新的派车情况。陈丽你好。 主持人你好。 麻烦您帮我们介绍一下上一周咱们120急救中心的派车情况。 上一周也就是2015年9月7日8点至2015年9月14日8点，北京急救中心共派出急救车辆5819次，外伤1010例位居第一位，心血管病729例位居第二位，脑血管病673例排在第三位。 那么这段时间有什么需要提醒大家的呢？ 今天呢就和大家聊一聊，就是心梗，就是在9月12日晚，我们也就是北京急救中心，我们的东区分中心接诊了一例就27岁的女子，在体力工作中突然倒地，我们车组人员到现场之后呢，立即进行心肺复苏，然后并将患者及时转送到医院进行抢救。但遗憾的是患者最终没有被救活，然后最后呢就通过询问家属得知，患者平时工作任务繁忙，然后又没有定期进行体检，才发生这样不幸的事情。近些年呢年轻人突发心梗猝死的情况屡见不鲜，繁忙的工作的同时呢，大家就要注意自己的身体，然后年轻人特别需要提醒的就是，年轻人一旦发生心肌梗死，病情更为严重，容易出现心力失常而猝死这种现象。当我们遇到就是心血管疾病患者，然后突然出现剧烈的心口疼痛，并伴有周身冷汗，首先要想到急性心肌梗死的可能。此时呢，绝不能忙于搬动，而应该让病人就地安卧，不要翻身，不要让其活动，不要让病人说话，周围的人也不要大声说话，让患者保持情绪平稳，再保持空气流通以利于患者呼吸，然后有条件呢要立即给予吸氧，如果患者身边有急救药品，要及时让他服用，并拨打急救电话，请专业的医务人员来处理。当病人病情得到控制后，再平稳地送往医院治疗。在医生到来之前呢，要密切监护患者的情况，如果发现呼吸心跳停止，就要立即实行心肺复苏，以赶紧抢治。 其实呢您说的这些真的让我们特别痛心哈，我也知道120呢每一月都会有一个开放日，就是大家如果想学一些心肺复苏这样的技巧的话，可以来进行预约。那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的话，还是多学一些急救的知识，对付心梗哈还是有一点点的这个作用啊。非常感谢陈丽，谢谢，下周的时候我们再跟您连线。 好， 再见。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口腔医院王府井部口腔综合科的主任医师葛华冰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首先欢迎一下葛大夫，您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这周日呢是全国爱牙日哈，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大家就会特别关注这个牙齿健康。当然，我们也非常不希望啊，就是每年到这日子口的时候想起来，哎呀，应该关爱自己的一些牙齿。那么，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今天的这个主题也是口腔的定期检查。葛大夫，咱实话实说，现如今这个定期去医院去看自己的口腔情况的这种检查的人多吗？ 从一般的病人的来源来说，现在来定期作为定期检查的这个口腔健康检查的患者并不是特别多。那么这里呢需要强调一个，咱们现在说的这个口腔定期的口腔健康检查呢，它的一般的意思是指是在没有口腔疾病或者是自己没有感觉到有口腔疾病的情况下，自觉进行的一些口腔检查，而不是说自己已经发现有这个牙病或牙疼了才去检查的这种。 有点像体检啊，就是没什么病，按说是应该定期去查查口腔的，是吧？ 对， 但是好像现如今这个不容乐观，好像很少有人说我牙不疼，然后口腔也没什么问题，不出血，我也没有什么口腔溃疡，我就直接上医院去定期查查口腔情况去，好像人不多吧？ 那现在这个在总体的病源来源来说并不是特别多，但是随着大家的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个是逐年是有一些逐渐在增加的。 上节目之前还跟您聊天，好像北京的一些社区的检查好像现在目前已经开了这个口腔检查了，是吧？ 对，你比方说现在就在这个月开始吧，我们承接了北京东城区北片的一个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这个老人的一个口腔检查，那我们就派出大夫协助社区卫生中心的进行一些口腔检查，现在还在进行， 还在进行啊。那么说到这个定期口腔检查，到底都有哪些内容？需要检查什么项目？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那么作为定期的口腔检查来说，一般来说分为两大类，一类呢就是群体性的口腔检查，那么第二类呢叫做个体性的口腔检查。那么群体性的口腔检查呢，一般来说主要是了解人群常见疾病的这个流行状态，然后根据病情的需要和可能制定的防治计划，从而达到有病早治无病预防的目的。那么咱们现在常说的定期的，对于个人来说的，那主要是一个个体的口腔健康检查。那么它主要是针对明确这个个体的口腔健康状况，针对个体采取维护口腔健康的具体的方法。 说到这儿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些人说，那您看我什么毛病也没有，我正常的按期早晚刷牙，然后我牙龈也不流血，我也不疼，有必要去定期的查查口腔吗？会有一些病会在这种不经意间让大家突然之间出现，啊，我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吗？ 会，因为从这个定期口腔健康检查的意义上来说呢，大致上有那么几条。那么第一呢，就是咱们口腔常见的疾病，如龋齿啊、牙周炎啊，一般都是缓慢发生的。它早期一般像大家是没有明显症状的，也不易自我的察觉。那只有出现一些症状的时候，那大多数的时候呢，这些病情已经发展到了疾病的中晚期，治疗起来麻烦，费患者呢承受了更大的痛苦，同时花费也是更高的。那么第二个意义呢，就是说，那么通过定期的检查呢，医生可以根据这个口腔的健康情况，针对病人的个体制定相应的预防措施，达到预防疾病的发展和控制。那么第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可以通过定期的检查呢，医生可以发现一些全身疾病的口腔表征，从而采取一些预防全身疾病，采取一些措施预防一些全身疾病的发展。 也就是说，照您这样说，第一是有些病早期看不出来， 对，它的一个缓慢过程，早期是能看出来的，但是病人自己是没有症状的， 感觉不出来，是吧？ 对 啊，您比如说常见的一些牙周类的疾病，包括您这个专业口腔黏膜也会有一些早期的症状，是不是专业的大夫能看出来？ 对啊，你比方说有一些像这个怎么说呢，癌前病变，那么很多病人在没有长出来这个明显的有这恶变倾向或者什么时候，包括有恶变一早期的恶变倾向，患者是没有什么感觉的， 他一点感觉，正常刷牙，牙也不疼，吃饭什么的也不受影响 啊。对对对，但是呢，他等到一般来的时候，都已经比方说有一些变化了，就已经往不好方向发展了。 所以您看，这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而且您刚才提到了说，有些疾病它可能在口腔当中，就是全身的疾病，可能也是会在口腔当中有一些表现，是吗？ 对，你比方说心血管的疾病 啊，心血管跟口腔还有联系呢， 有关系。你比方说有一些的冠心病、风湿性心脏病，还有一些比方说类风湿啊、风湿性关节炎，类似这些都口腔里都有一些，口腔疾病都容易导致这些疾病 啊。 再加上咱们长期的，比方说有一些这个血液病的表现，还有一些 比方说性病、艾滋病， 嗯， 尤其是比方说有一些，咱们就说吧，像很多病，还有什么免疫方面的，比方天疱疮、类天疱疮，它有时候口腔的早期病变是这个疾病的最早的一些症状。 哦，就是这个病可能不是跟口腔有问题，但是它是在口腔当中最早表现出来的。 口腔里头的病损的，或者说一些出现的病的症状， 啊， 是这个病最早期发生的一些表现。 哎呦，您这一说，让人很多说啊，心脏病还有可能，包括风湿性关节炎还有可能跟口腔。 它互相影响，它是一个互相影响。比方说还有糖尿病的一些口腔表现，它是互相能看出来的。 嗯，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口腔当中有什么能够警醒我们的，比如说出现什么样的症状，我们就应该定期的上医院去查查，然后呢，这个有什么问题，应该不光是牙疼啊，不光是刷牙的时候流血，这是最常见的一些问题。什么时候应该上医院去看看，找大夫专科的大夫来给我们查查呢？ 这个刚才咱们说过了，就是所谓现在今年的这个主题就是定期口腔检查，远离口腔疾病。今年的这个爱牙的这个主题，那么说的话，这个定期检查不是说要等到非要有症状再来 啊。 那么按照正常这个。不同的人群吧，可能有不同的这个节律。一般来说，按正常来说，成人一般来说应该半年左右，应该 半年一次、 哎。不管有没有症状，你等到有症状的时候，那肯定是有疾病的一定的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有一定的表现了。 嗯，所以您看啊，就是定期的去查，就跟我们每年有很多人都会定期的检查身体、查体，它的这个作用其实是一样的，是吧？就是发现一些苗头，或者对于很多患者来说，他自己是没有感觉的。甚至有些人会不会有一些感觉之后也自己就认为过两天就好了，就不把它当回事儿，是吧？也会出现一些这样的问题。 对，口腔呢有很多病呢，实际上你比方说咱们说常见的就刷牙出血，那么它这个初期的表现可能也不是特疼，就刷牙出点血，可能大家也觉得我使一点带点消炎作用的呀，或者说别的，对，我勤刷一点可能能好，能不能控制可能是可以，初期的一些早期症状是可以控制的。但是它的致病原因，比方说菌斑引起牙周炎、牙龈炎的这种菌斑或者牙结石，你没去掉， 嗯， 那么它只会继续发展，啊， 就是稍微缓解一下， 只是缓解一下症状， 啊， 所以说一定要把它的诱病、治病的原因、诱发原因给去掉才行。 到底找什么病根儿，是吧？ 对对， 嗯， 要找着它的原因啊，才能做到，比方说彻底的治疗或者根治的目的。 嗯，那您比如说像这种口腔的溃疡哈，也算是口腔疾病，而且。您别看口腔溃疡比较常见，但是如果不重视的话，是不是也会出现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 这个咱们俗称的口腔溃疡啊，大致上啊，这口腔烂反正都叫口腔溃疡，但是实际上口腔溃疡分很多种。你比方说有，从我们专业角度说，就是一个是光单纯的烂就分糜烂，或者说是这个溃疡，这几种两大类吧，基本上。那么咱们常见的这种口腔溃疡，一般都是复发性的。 嗯， 这种复发性的，如果说经过专业的大夫给你确诊了之后，如果就是一个复发性口腔溃疡，倒不值得小题大做，或者说值得惊慌。 嗯， 因为这种病不会发生什么任何恶性，只是影响生活质量， 要 引起生活进食啊，影响进食，生活的规律是比较痛苦，患者比较痛苦。那么所谓能够引起的一些这个恶变的，那它才是有潜在恶性，它不是说，那比方说有些老人他长期的，比方有些残根残冠或者不良的修复体，有些锐利的边缘，他反复慢性刺激这种的溃疡导致的溃疡才容易发生一些变化。 哦，这就得让专业的大夫来判断了。 对， 咱们是看的看不出来的， 啊，对，看可能都是烂嘴可能，但是由于烂的深浅不同啊，表现啊，部位啊，时间长短啊，这个是有区别的，是不一样的。 嗯， 嗯，所以您看这个定期的口腔检查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对于很多人来说也不能说哎呀我这就是口腔溃疡，我过两天就好了，可能就是上火了哈，老百姓经常会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来说这个事儿，结果呢会导致一些非常严重的问题。那么您比如说像这种定期的口腔检查哈，我们您刚才提到了半年做一次是比较靠谱的，这好像比那一年一次体检好像频率还高一点呢。 对，因为很多病，刚才我们说了，说这个定期口腔健康检查的意义里头，就是说有很多口腔咱们现在常见的病，它的早期是不知不觉的，患者是不知道的。 嗯 啊，所以说一般患者是很少发现的， 嗯， 很少能够自觉去发现的， 嗯， 那只能通过这种定期的去检查， 嗯， 那么患者根据医师根据患者个人的个体的不同的差异， 嗯， 去制定相应的方案， 嗯， 去判断这个人的各种疾病的易感性或者是他的转归， 嗯 啊，去制定个体的方案。 那比如说小孩和老人都得按照这个半年一次的这个频率吗？就是这种检查的周期哈，能不能比如说一年一次？因为现在您也知道上医院看病还挺麻烦的，又得挂号啊什么的， 确实比较麻烦，能时间有所商量吗？ 这个呢可以，因为现在这个大多数的这种号源现在基本上都在网上或者114平台，所以说你可以经过定期的，可以你比方说你觉得有必要的话，应该是定期的去提前预约啊。那么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几个主要特殊的人群其实是确实有区别，但是不是特别大。你比方说老年人，他应该每半年左右应该进行一次口腔检查。那么主要原因呢就是老人的口腔黏膜，口腔的这个解剖生理的特殊性，那么口腔变化的速度比较快，自我修复的能力由于年纪的增长呢又比较弱。那么他呢这个检查的内容呢，除了咱们常见的龋齿啊、牙周炎啊，还包括一些比方说我们刚才说的有恶变倾向的这些黏膜病啊、口腔癌等等。那么好多老年人他由于就刚才也说过不良修复体啊、残根，那可能会造成除了这个要定期的比方说要进行检查之后呢，要可能要及时的要给它磨除磨掉它，或者进行一些调和，才能够这个避免它以后发生一些比方说不良的转归吧。所以说呢每半年检查一次对于老年人来说更好。那么对于儿童来说呢，儿童的这个检查呢，它实际上就是咱们提倡的，就是说只要这个人一旦出生了，他只要是有牙出现，就应该进行检查。那么也就是说基本上在一岁左右的时候，这个儿童就应该开始做第一次的检查。那么随着乳牙的不断的萌出之后呢，那么也是常规的口腔检查应该半年进行一次。 很多家长好像说到这儿多说两句，很多家长认为我们家孩子早晚还要换牙呢，哈，乳牙无所谓，就是这种心理这种想法的人还挺多的。 对，但是呢有的很多都是坏掉以后，他如果说这个疾病不转归的话，他如果单纯就是这个龋齿，所以说不影响这个根尖发炎或者什么的，你延缓点治疗还可以。那么有的患者的这种乳牙的这种龋齿进展很快，一到神经发炎到根尖炎，那它导致周围间隙或者颌骨这中间的感染之后，它影响恒牙的牙胚。一个是它可能造成组织的粘连，以后影响恒牙的萌出。第二还可能影响恒牙的发育，长出来的牙就不是 特别 正常，不齐都不正常。 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千万不要小看孩子乳牙哈，一定那个多加留神。而且我觉得这个，因为我家里边小孩特别小啊，多说两句，一定要从小就养成他刷牙的好习惯。有第一颗牙的时候， 有第一颗牙就应该正常的开始 检查，就是应该检查刷牙哈。 对。 那么我们来看看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也可以发送短信到10628821828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口腔医院王府井部口腔综合科的主任医师葛华冰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现在看到最大家常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口腔检查啊。上医院挂号挂哪个科呀？很多人都不知道。 到现在为止，这个你比方说，到综合性医院的口腔科呢，当然它分的不是那么细。那到我们医院的话，专科它可能分的就更细。很多人，比方说就挂号没有。那么作为我们医院来说，它要是现在是两个院址，一个是天坛部，那么天坛部有一个初筛中心。它就可以在你挂号之前进行一个简单的检查。然后给你。根据你个人的这个口腔情况，他建议你去挂哪一个科。这是在天坛部。那么在我们这儿，那你因为没有地方不像天坛部这么 么大， 对，也分科也不是那么细。那所有这些检查，基本上除了您在一楼有个咨询台之外，咨询之外，那么基本上的治疗基本上可以到，他也会给你出，就是在咨询的负责咨询的同志也会告诉你一些这个你应该挂哪个科。那么在这个一旦要有了，大多数的疾病基本上还都是在。也可以到我们，比方说口腔综合科去做检查。 可以在您那个综合科来查查， 对 吧？ 对对对。 因为很多人是因为没有症状哈，所以才去做这个检查，所以有的时候不知道该做哪个检查比较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说的是定期的口腔检查，远离口腔疾病。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还是希望大家今天听了葛大夫的介绍之后呢，选择一些，比如说自己不忙的时候啊，相对来说更好的时间去医院，有这种口腔的综合医院，像口腔医院，也有一些综合性医院的口腔科，您好好的可以去查查，看看到底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当然了，今天说到这个口腔检查当中，如果您有什么样的问题，有什么口腔样的疾病呢，也可以跟葛大夫一块来进行交流哈。您比如说手机尾号是2204的听众朋友说，我前日子去洗了牙，但是不是在您那儿洗的，洗完了之后觉得牙好像变松了，这是正常反应吗？ 这个是很多人很多患者的都有这么一个疑问，老师认为我们经过这个以前我的牙不松也不酸，遇冷风也不凉，就是没有什么酸疼感，那么经过洗牙之后这个好像又觉得我牙松了，那实际上这个只能是说这个听众吧，他在治疗或者是采取这个牙周经常的定期的维护的做得不到位，那就是说攒的这些牙结石啊、软垢这东西都特别多，那以前的东西，比方脏东西多呢，它把牙根实际上是压迫骨质，牙槽骨吸收之后，导致了根的暴露的越来越多，那么当时感觉不大，是因为有很多脏东西牙结石塞在牙缝中间，把这个牙起到一个固定的作用， 跟 穿上衣服，你现在把那些脏东西去掉了，它就显薄，直接暴露在口腔里头，那大多数的人。经过洗牙之后，这个感觉能很快过去，初期慢慢洗一洗就能是定期洗的话就适应了。那么很多人呢，就是说有的呢，等到洗完牙之后，的牙松得很厉害，那有的时候就保留不住。所以这是一个误解，并不是说洗牙它本身造成了这个牙的这个松动啊或者什么，而是说它治的时机治的比较晚了 ， 耽误了。对， 那就是下回他洗牙的时候就应该这种状况这种感受好一些了。 对， 是吧？ 他应该是定期的，比方有这种情况的话，应该是定期，比方说在王府井部应该是挂我们的科的牙周内科的专业，那么到天坛部的话应该是挂这个牙周科，那么经过专业的牙周医师给你的做的检查，他会制定的方案，光洗牙只是一个最基础的对，一个治疗完了以后，根据个人他会告诉你，比方是不是需要刮治啊，或者有些牙无法保留的应该去该拔除的 拔除， 有些牙已经影响到神经或者说什么的，应该做一下根管的治疗啊，等等，他会给你针对个人情况提方案的。 还有一位朋友是117的听众朋友在说，哎呀，我这个牙特别的有奇怪啊，就是每次遇到酸的时候都特别疼，然后别的时候就不是特别疼，会是那种咱们说的漏神经了吗？ 这个东西俗称的漏神经，实际上我们在学术上讲的叫这个牙本质敏感。或者是有一部分的深龋也可能会造成，中龋或者深龋也可能造成这种症状，它主要还是由于怎么说呢，就是由于釉质的磨耗，或者说由于这个离各种原因造成了，比方说釉质的磨耗或者龋损导致离神经越来越近，有一定关系。那么要是单纯的这种磨耗，有的是通过比方说一些脱敏的这个脱敏剂，或者说现在市面有一些牙膏吧，具有脱敏作用的，可以起到一定作用。那如果说是单纯的龋齿或者这些，光靠这些就不管用了，那必须得到专业地方去经过一些治疗，把那些龋损给它去掉之后，把它做好保护好神经的措施之后，做完龋损的充填才能缓解 哈。 对， 就是说它这种特定的酸啊导致了牙疼，这肯定是有问题的， 一定是有问题， 一定是有问题了，所以还是去医院去找专业的大夫来看看。还有一位朋友也特别有意思啊，9027说，我口腔经常溃疡，我在网上看有那种小贴膏小贴布能贴在那个创面上能好，这种做法靠谱吗？ 咱们俗称的，刚才我就说过，这个口腔溃疡呢，咱们常见的就是复发性口腔溃疡，到现在复发性口腔溃疡没有一个涉及的可能6-7类的原因，每一个病人的原因都不是完全的一样，所以说想完全的做到，比方说有那么特效的几种药能够完全的就是怎么说呢，根治，或者说现在还都做不到。那么作于局部用或者什么的，这个大同小异，就是说的个人的情况也不太一样，有的人贴着有效，有的人没效果。那么从这个治疗上来说，我这就说这个吧，就是提醒大家注意的呢，就是说这个口腔溃疡大家很多人都很担心会不会变成肿瘤。那么从我的临床经验来说，我提醒大家呢，就是说如果是这个溃疡反复发生，但是它不固定部位， 就是 有好的也能自己自愈，经过你反而贴药膏、涂药膏、贴膜，或者是吃一点中成药也好，它自己能够愈合，这种问题都不是特别大。不管它反复发生的多么频繁，那么就是担心的是什么？是一个是我们讲的有个危险部位，或者是就这个溃疡在一个地方它固定在一个多月以上，它不好，不是说在这个部位它好了之后下回可能哪一次又在这个地方再长，这种溃疡倒反而没什么事儿。那么就是这个溃疡它就固定在这个溃疡一个多月它不好，尤其是随着比方说以前不怎么长啊，或者说是岁数大的老人呢，那就更要注意。 所以在这儿还是请专业的大夫来看啊，尤其是刚才您提到了同一部位坚持一个月以上的溃疡， 对对对， 留神哈。最后再回答一位朋友问题，1231，我想咨询一下，我的牙龈每天一刷牙就出鲜血，好几年了， 最近发现都成脓血了，这会是什么方面的问题呢？ 牙周病呢，大致上牙周所有的疾病发生在牙周上的都叫牙周病啊。那我们说初期最早期的就是叫牙龈炎，牙龈炎它经过治疗，它只是初期的没有破坏到牙槽骨的这个一种比较轻的一种炎症，是牙周病里头最轻的一种。那么经过彻底，比方一般经过专业大夫或者说系统的治疗之后，我们指的基本上就是咱们俗称的洗牙，就叫龈上洁治之后，大多数人再加上自己的良好的自我回去的定期的维护，那么大多数人这个牙龈炎是能够恢复到正常的，那么牙周病的最主要的特点初期就是刷牙出血，那么到中晚期之后，它发展到下一步就叫牙周炎了。这一步最大的一个特点就跟牙龈炎的区别就是它导致牙槽骨的吸收，也就是说这时候呢，它的牙根已经开始逐渐的在牙龈在萎缩，牙根在暴露，牙齿在松动在扭转，那么它初期的也是刚开始从牙龈炎开始发展，也是开始刷牙出血，那么到它严重越来越重的时候，就可能会像有的说就患者这个形容反正叫出脓血，这个可能 有点过了， 对，到重的时候它可能会有牙周溢脓啊，或者这种情况可能混合，可能会有这种情况，那么就说明这个患者实际上是已经发展到很重的牙周病了，应该去进行系统的治疗，不光洗牙能解决了， 就是洗牙是最简单的， 对，洗牙是第一步的， 第一步的，所以您看啊，今天我们说的是定期的口腔检查，包括洗牙，好像都像一个常规的这种保健的治疗这种感觉，是吧？ 因为有一些我不知道，刚才说的有一些，比方说龋齿啊、牙周病啊这些早期的，实际上是已经到了疾病的状态了，已经病的，那患者自己没有感觉，或者说自己可能就能坚持过去，那你要不经过检查，你是发现不了的，那作为一个要想这个避免以后很多的这些不良的疾病的影响的话，那么作为口腔的保健还是很关键的，咱们说就是说。有病早治嘛， 对对对， 无病预防。 哎，节目最后一点时间啊，还有很多人说王府井常逛，没看见有口腔医院，就是您那院那王府井部在胡同里边。 我们王府井部实际上我们北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最早今年正好赶上我们建院70周年，我们1945年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我们今年就我们就建院了，到今年正好70年，我们院建院最早的地址就在现在就在王府井西拉胡同11号，具体的位置实际上就是在王府井大街的步行街的北边，就是银泰百货对面，立生体育用品商城后头， 后边， 西拉胡同里头， 所以呢，大家如果说去南边哈，就是去天南那边觉得有点远啊，这也算就近的一个地方。今天呢，我们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口腔医院王府井部口腔综合科的主任葛华兵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跟大家一起来聊了聊这个口腔的检查，定期的口腔检查，还是再一次重复一下，半年哈，希望大家所有的人都去关注自己的口腔健康。